好啦，好歡迎大家今日又嚟聽我講中西人民精神。咁而家我哋講緊呢個中國近300年來嗰個學術文化精神發展。咁我哋講緊呢中國近300年來個學術精神發展呢都係呢仲一條呢下降之路，所謂下降之路即係呢個呢由呢個宋明理學，我哋認為呢呢個宋明理學呢就係呢個中國人文化發展嘅高峰，呢個文化精神生命呢最強嘅時期咁樣。咁跟住呢就由清朝開始呢就一路下降啦，呢個由清朝講呢個考據之學開始呢就已經呢一路開始就下降啦，跟住到呢個純文字嘅考據，跟住到呢、這個清末嘅呢、這個嘅學者反對呢個傳統嘅講法，跟住一路到呢個新文化運動就呢個呢幾乎呢全面反對呢個中國傳統文化啦，跟住去到呢、這個後來呢、這個共產主義呢、這個亦都係一路係反對呢、這個傳統嘅文化亦都反對之前嗰啲文化咁呢我哋上次講到呢嗰、那個發展呢就係、是、呢不斷呢點解會不斷咁樣下降呢，因為好多時我哋嗰個力量呢就係、是、由呢個反動而嚟嘅呢一種咁樣嘅文化精神發展由反動而嚟呢種反動而嚟嘅發展呢我哋講過呢就係話呢好多時就係負面同消極嘅一種破壞嘅力量咁呢就冇一種正面積極嘅力量咁就反對咗之前嘅講法但就建立唔到新嘅講法建立唔到一啲真正有力量嘅文化，所以結果好快咧就會被一種新嘅潮流咧，新嘅文化潮流咧所取代咗。呢、這個即係呢啲咁樣嘅文化思想咧都唔捱得好多年即係唔能夠好似中國以前嘅儒家思想咁咁樣咧支持咗中國文化咧幾千年咁樣就冇呢種咁樣嘅情況啦。呢、這個咁樣點解會咁呢，就因為佢哋係來自一種呢反面反動反感嘅力量佢呢唔能夠一種呢正面建立到正面積極嘅要求不過我哋上次都最尾講到呢但係其實我哋如果從另外一個角度嚟到去睇呢，其實我哋都發現呢300年來嗰個學術文化思想嗰個發展雖然呢佢嘅表現呢係呢、這個一種反面反動嘅消極嘅一種發展，但係其實呢一路以來佢背後其實都有一個呢真正積極嘅正面嘅要求嘅不過呢好多時呢個要求呢我哋就唔自覺亦都冇嘗試去加強佢，冇將佢變成一種呢正面積極嘅力量而表達出嚟咁呢個咁樣嘅正面積極嘅要求即係背後有一個咁樣嘅要求呢、這個要求係乜嘢呢呢、這個要求咁其實就係宋明理學家一直所想嘅其實中國人或者中國嘅學者呢都係想貫通中國文化嘅精神生命其實佢哋都係想貫通中國文化嘅精神生命嘅呢、這個即係我哋唔可以將嗰啲學者諗到咁壞心腸全部呢覺得佢哋都係壞人呀呢、這個想破壞嘅。其實佢哋都只不過係想貫通中國文化精神生命，佢哋都係想中國文化精神好㗎呢、這個咁由清朝統治開始呢、這個宋明理學呢、這個咁樣嘅精神呢就已經係潛伏咗喺中國嘅學者心靈嘅後面不過咧，好多時我哋就唔自覺呢種咁樣嘅精神咧，係想要求伸展出嚟，不過伸展唔到咁結果咧中國嘅學者咧就好多時變成咧所謂自怨自艾向外求救咁樣所以好多時咧就向唔同嘅方向咧去求救啦伸展唔到出嚟咧就去求救啦，去睇下去外面揾下邊個可以救啦所以清初個學者咧佢哋就因為唔中意宋明理學嘛覺得宋明理學唔好嘛，咁所以佢哋求救佢哋向邊度求救咧？就向古人嘅書裏面去求救，所以佢哋走去做考證做考證考證古人嘅書佢哋以為咧嗰、那個道咧中國文化精神嗰個道咧，其實就喺古書裏面咁所以佢哋咧就好勤力嘅走去做呢個考證嘅工作， 咁樣佢哋呢種做考證嘅工作，佢哋嗰個精神呢，我哋見到如果我哋睇佢嗰個正面積極嘅要求嘅時候呢，其實佢係向古人求救其實呢喺度都係想呢打通呢個中國文化精神嘅生命，不過佢哋嗰個求救嘅方式就係向古人求救咁到咗清末到咗清末中國文化嘅學者呢咁佢哋呢就會呢幻想未來嘅世界啦我哋見到呢、這個清末嘅學者個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佢哋呢好多時就會幻想未來嘅世界係點所以我哋好多時就話佢有一種幻想或者浪漫嘅精神啦呢、這個未來嘅世界係點係點咁樣就好多時候呢種未來世界呢就傾向比較西方式嘅其實係呢、這個咁到咗新文化運動嗰時候更加啦一面倒呢傾向西方文化呢、這個認為西方文化呢就係、是、挽救中國嘅良藥啦呢、這個咁樣就引入一啲嘅西方文化啦咁樣咁另外一啲學者又引入另外一啲嘅西方文化啦咁樣咁樣都唔係好完整嘅呢、這個咁樣就不過佢哋個傾向都一面倒傾向呢個西方文化咁其實這個時期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學者呢就是一面倒的向西方文化求救這個到了共產主義時期呢就更加是就一面倒向俄國求救當然這個就是以俄國為師這個這樣這個整個這個中國文化運動那個發展這一百年來那個發展其實都是在同一個精神背景底下發展出來的我們看到其實都是同一個精神底下發展出來的都是由這個反宋明理學精神那裡開始這個他們背後正正就有個要求就是如何貫通中國文化的精神生命呢這樣的所以這個學術文化的發展我們可以接受其他人的文化的長處但是我们不可以自怨自艾不可以贬低自己的文化甚至不可以这个将自己的文化贬到去变成零或者变成负数这个这样是不得的我们呢想我们的学术文化有所发展我们希望能够接受到其他人的学术文化的长处咁我哋呢就要有一種呢積極正面嘅力量呢個我哋有一種呢頂天立地嘅精神有一種呢胸襟氣概我哋唔可以自怨自艾覺得自己嘅文化呢好差不斷嘅貶低自己嘅文化甚至將自己嘅文化貶到去零貶到去呢個冇價值之類咁樣係唔可以清代的學者就仲講考據啊，呢個咁佢哋係反對宋明理學反對呢種自主自動嘅思考呢、這個即係清代的學者就反對宋明理學佢哋覺得咧宋明理學唔好咁其實咧就變成咧佢哋嘅思想變得好被動即係冇宋明理學佢哋咁主動呢、這個咁咧變成咧反而呢、這個呢、這個責怪呢個宋明理學呢、這個。這種呢就是不信任自己文化的開始即由清代學者研究考據開始就已經開始是不信任自己的文化這個就是不信任自己文化的開始後來的情況當然就是每況愈下啦這個越來越差啦這個咁我哋係唔可以自贬自己嘅文化咁呢個道理其實好簡單呢、這個所就係所謂自外入者無主不止呢、這個呢、這個我哋一定要能夠呢、這個自作主宰即係話我哋如果自己唔能夠作主宰嘅話呢一切外來嘅都冇地方停泊不知棲身何處無處停留接受不到亦都消化不到這個即是由外面入來的東西這個我們要自己能夠主宰的時候呢他們才能夠有可以停留的地方才可以消化才可以接受到如果自己都 不能够自作主宰呢，咁呢个呢就根本呢係外来嘅文化呢根本係冇辦法可以停留到，冇辦法可以接受到嘅呢个所以中国文化要接受西方文化嘅长处呢，我哋係需要有力量，需要有气度，需要有胸襟，需要有气魄嘅呢个我哋呢种力量、气度、胸襟、气魄如果我哋唔提起精神呢就係冇嘅，一定要提起精神正要嘅中国人呢要提起我哋呢个中国文化嗰种精神呢个呢种精神呢只可以由自己内部文化精神嗰度生出嚟，呢种精神係由外而来嘅我哋一提起先提起自己嘅精神，要提起精神呢係要由我哋自己文化内部嗰度去提起唔係外来嗰度冇得提起嘅所谓提起精神呢其实呢就一定呢我哋要先相信我哋自己嘅文化要自信我哋自己嘅文化係有力量嘅咁先得呢个咁样点样先至可以相信到自己嘅文化呢咁而家有好多人确实真係对自己嘅文化觉得呢唔好㗎喎唔相信我哋中国人自己嘅文化㗎喎即係知识分子确实係咁样。咁样点样先至可以相信我哋自己嘅文化呢点样先至可以对我哋自己嘅文化有自信呢有啲人可能会怀疑咁啊呢个如果而家我嘅文化精神生命係坏嘅话係冇价值嘅话咁样咁样唔止我嘅精神生命呢个甚至我嘅祖先先圣贤我嘅历史文化嘅生命精神都係冇价值嘅咁我係咪应该都仍然继续相信我自己嘅文化呢咁样呢个呢变成呢就好值得怀疑啦因为的而且确都好多人都觉得係咁睇下而家中国人啲精神生命文化水平几差几冇价值咁样咁其实唔止而家係咁㗎喎即係可能我嘅祖先我嘅嗰啲先圣贤呢个我啲所谓历史文化嘅精神生命全部都系冇价值㗎喎、哦、如果唔系点会好似而家咁样啫係咪呢个咁系咪都仍然一定要相信我自己嘅文化相信中国以前嘅文化系好好呢好有价值呢呢、这个系好值得怀疑嘅呢、这个咁样我哋嘅讲法呢就咁样根据唐君毅先生嘅讲法呢其实觉得我哋咁样去怀疑自己嘅文化呢其实嗰个心量呢係非常狭窄嘅就变成呢只係得我哋自己个人只係一个人喺度怀疑传统即係话我哋係想个人脱离自己嘅民族文化生命咁确实真係喎即係怀疑到呢个程度呢其实嗰个个人呢是想正正是想脱离这个民族文化生命真是想不认自己是中国人甚至不认自己呢是这个这个中国民族文化出来的一个人的这个这样呢唐生的意思呢就是觉得呢这样的一个孤零零的一个个人呢脱离咗呢个民族文化生命嘅人呢其实係从来未曾喺呢个世界存在过嘅。任何一个人佢嘅存在都唔能够脱离佢嘅民族文化生命嘅。任何一个人都唔可以脱离嘅即係佢想脱离嘅啫呢个即係佢不满不满觉得而家唔好咁想脱离。但其实呢从来没有一个人呢是可以脱离成为一个孤零零的个人这个但是人的精神生命向下堕的时候人变成一个物 啊，当我哋人呢啊物化啦、啊、我哋人视为物啊，我哋人都只不过系啊万物啊之一啊动物之一啊咁样。咁嘅时候呢我哋就只见到啊呢、这个现实嘅物质啊，人都只不过系一种物质啊，只见到啊自己系一个啊七尺嘅身躯啊，孤立喺天地之间啊，啊即嗰个啊一个七尺长嘅一个躯体啊。咁天地之间一个七尺长躯体有几特别啊？呢、这个啊，咁样将人睇成一个物啊，呢种所谓物化嘅人生咧，就系、是、一种精神嘅下降啊。呢、这个啊啊，另外一种啊，宋明理学嘅讲法咧，就叫做吓啊，从躯壳起念啊，从躯壳起念啊。呢、这个啊，宋明理学嘅讲法系咁样嘅吓、啊，叫做躯壳起念。一个人如果是从躯壳起念呢，就会以为啊只是得一个自我的形躯啊，过去的一些啊民族文化精神好像从来都不存在这样啊，即是说这个人呢所谓躯壳起念呢，他只是想到他自己个人的这个所谓七尺的形躯啊，想来想去呢就是觉得自己啊是一个这样的形躯孤立于天地之间啊，啊就从来呢啊，就唔將自己同呢個過去嘅民族文化精神咧掛鈎啊，咁樣咧，所以咧過去嚟講咧，啊呢、这個嗰、那個民族精神咧、文化精神咧，就好似從來都唔喺佢身上存在過咁樣啊，咁咧，於是就變成咧啊而家存在嘅啊，淨係得啲古書啊，同埋呢啲外國人咧啊先至真係存在啊呢、这個啊。啊、即是咁样嘅，即係呢个从躯壳起念嘅睇法里面呢，就变成呢啊佢觉得呢、这个啊传统嘅民族文化精神呢係唔存在嘅。咁而家存在喺度喺眼前嘅係咩呢，就係啲古书或者啊啲外国人嘅书、啊、外国人嘅文化。呢、这个啊咁於是呢啊我哋求救嗰个对象呢，一系就向古书啦，一系就向呢个外国人求救囉。呢、这个啊啊，因为呢啲系见到嘛，呢个现实地见到啊呢、这个啊，咁所以咧啊，宋明理学家嘅讲法咧，就系叫人一定唔好从躯壳起念啊，我哋一定唔可以咧就从躯壳起念啊呢、这个啊，就系、是、咧叫我哋咧唔好净系从呢个现实世界嚟到去睇啊，现实事物啊嚟到去睇呢个世界啊，唔好净系睇呢个现实啊，唔好净系呢个讲呢个气啊，中国啊呢、这个。传统的讲法呢，就是啊这个现实世界叫做气啊，这个啊即不是只是从这个现实事物来到去看这个世界，不是只是从这个经验物质来到去看这个世界啊，我们应该要透过这个理啊宋明理学就讲这个理啦啊，这个啊这个应该要透过这个理啊，通过这个心啊中国人的心啊那个涵盖性来到去看这个世界。咁样睇啊，人嘅心量先至会大啊，所以由理同埋心嚟到去睇呢个世界啊嘅时候啊，理喺边度啊，心就喺边度，我就喺边度啊，咁样呢个世界先至会大嘅吓，呢个吓同埋人嘅心量先至会大嘅啊呢个啊，如果个理在古人啊，心在古人，我亦都在于古人啊呢个吓。啊，个理喺外国嗰度，心喺外国嗰度，我亦都会去到外国嗰度。啊，呢、这个啊，即系如果用一种咁样嘅心量嚟到去睇呢个世界嘅时候咧，吓、啊，我哋就会发现吓、啊，我哋咧系能够吓、啊、上下古今内外一齐穿梭，一齐修拾啊，能够咁样嚟到去贯通起呢个古今内外嘅世界啊。咁样咧嘅精神生命咧，先算系有气概啊，先算系有力量啊！有咁样嘅气概啊，先算系有力量啊！咁样咧，我哋呢个祖先嘅生命咧啊，就能够成为我嘅生命啦啊！因为呢种咁样嘅精神气概咧啊，能够呢、这个吓、啊、穿梭上下古今啊嘛。啊这个啊、所以这个呢、啊、我能够跟这个古人的生命呢贯通、 我能够同古人嘅生命所贯通啊，祖先嘅生命咧就系我嘅生命啊，历史文化嘅精神就系我嘅精神啊，就系我嘅文化精神啊，咁样我能够同我嘅传统文化生命啊贯通起上嚟啊，咁样我嘅力量就好强大啦啊，我个人就唔会去践踏我自己嘅文化啦啊，咁样咧。啊！呢種咧有一種咁強大嘅力量啊，有咁廣闊嘅胸襟咧，咁樣咧啊，我就能夠去學習其他人嘅長處啦。要有咁嘅胸襟先學習到其他人嘅長處啊！呢個咁樣個人嘅精神先至唔會卑屈先至能夠咧頂天立地咁樣咧站立起上嚟啊！呢個咁样嘅民族文化精神咧，先可以得到贯通同埋发展所以有种咁样嘅气概呢个但系问题就系咧由宋明理学之后咧呢种咁嘅气概同埋精神咧都被压咗落去压咗去后面我哋之前讲过之所以中国文化近300年来不断向下向下降发展就是因为这种精神气概传统文化的精神气概被压咗落去后面后来的学者亦都没有人能够自觉到能够唤醒到这一座精神所以呢自从这个推翻了满清之后这个民族生命呢就变成呢就只是讲这个自然生命冇咗呢个精神生命即越讲个格就越低变成咧人咧就只系动物，人只系动物嘅时候咧，咪净系得呢个精神生命咯，唔系净系得呢个自然生命咯，冇呢个精神生命咯咁样咧就又唔能够同呢个历史文化生命贯通。咁样结果咧就冇咗呢个文化生命嚟到去提携充实发扬唔能够充实到我哋个人嘅生命唔能够由理而生气啦呢个所谓宋明理学嘅讲法咧就系所谓由理而生气啦呢个咁样嘅只系得自然生命，结果就系连呢个自然生命都唔能够建立这个自然生命都没得建立都建立不到的这个没有文化生命的时候呢去到最后呢自然生命都不能够建立这个所以呢以前都讲过就是说这个真正的灭亡呢就是连这个文化精神生命都灭亡埋嘛这个真正的亡国呢就不是说这个国家的统治权被人外族拿了，而是连这个民族文化精神都灭亡埋咁真正的亡灭亡咁所以呢这种民族文化的气概同埋精神呢我们始终是要自觉去唤醒返唤醒返中国人是有这一种这样的气概同埋精神我们要去唤醒返这种这样的精神出来先至可以提携到充实到发扬到这个民族的生命即是我们如果讲民族生命我们要讲民族感情民族生命这个要讲回中国人要怎样发展都好呢都要不可以只是讲这个呢民族的自然生命我们如果想这个民族的自然生命中国人真的要强大上来变成强国都好就算你想咁样这个自然生命想强大起上来都好都是呢一定呢要先要有这个气概和精神唤醒返这种气概和精神呢先至能够真正强大到上来先要贯通到我们的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咁所以呢这里呢我们讲返呢就是睇返这个中国近300年来嗰个发展中国民族文化精神不断下降的情况底下呢其实潜伏在这个民族心灵背后的其实都是有一个正面积极的要求的这个就是我们其实中国人都好想去贯通返这个 中國文化生命啊，中國文化嘅精神生命啊，咁樣不過咧就不斷向外求救啦嚇，呢、啊這個嚇、啊、一時向古書，一時向外國嚇、啊，一時啊呢、這個嚇、啊、自由主義，一時共產主義咁樣嚇，咁、啊、樣啊嘗試去求救嚇、啊，但係咧嚇都未仍然都冇辦法接受到或者咧揾到個方向啊，咁點解就因為咧我哋唔夠。啊！呢、這個咧心胸量度啦，嚇、啊、唔夠氣概同精神啊！咁呢個就係因為咧，我哋咧嚇太過嚇、啊這個、呢個咧啊貶低嚇、啊這個、呢個咧嚇中國嗰個傳統嘅文化，你未能夠承接到嚇呢一個啊傳統嘅歷史文化精神啊啊！即係就算而家共產黨治國都好啦嚇，唔代表中國人就好中意呢個馬列主義嘅嚇呢個嚇啊，因為馬列主義始終都唔係中國傳統嘅文化精神啊呢個嚇啊啊呢個共產主義之所以有一個時期啊能夠啊呢個嚇風魔咁多中國人咧，係因為當時嚇啊個。國民政府嚇、啊這個、呢個確實咧係太過無能啊！喺學術文化表現方面咧又虛有其表啊！咁結果咧啊呢、這個中國人嚇、啊、要求呢、這個建立呢、這個文化精神呢種咁樣嘅正面嘅要求咧啊又冇被自覺到，結果咧、這個共產主義嘅思想咧就乘虛而入啊！呢、這個嚇。啊啊，咁咧就以為咧用馬列主義啊，當時共產主義嘅信徒咧就認為嚇呢、啊這個馬列主義咧可以代替孔子啊，呢、這個嚇、啊、以為中國咧可以真係以俄國為師啊啊，咁、啊、咧就啊結果咧釀成啦嚇嚇今日嘅咁樣嘅嚇、啊、中國啊，但係中國文化啊，其實始終我哋都係要咧嚇。啊自覺咁樣嚇、啊、去提出啊啊呢、這個咁樣嘅要求先得嘅啊！中國文化咧，如果要發展咧，我哋一定咧係要啊自覺地提出呢個潛伏喺300多年啊中國文化啊中國人背後嘅呢種咁嘅真正嘅要求啊，要自覺正面嘅提出呢種要求嚇呢、啊這個嚇啊 啊逼共產主義嚟到去懺悔。啊！呢、這個啊，呢300年來啊，中國文化精神表面咧係向下一路下降咁去發展啊！呢、這個啊，由視人如神變成視人啊，視物有情到視人如物啊，到視物為無情啊，咁嘅情況一路咧向下咁發展啊！呢、這個啊，呢、這個宋明理學咧。啊，就係、是、對呢個民族文化精神咧，係作出一個全面嘅肯定啊嘛！啊，但係發展到後來咧，啊呢、這個咧嚇、啊、講呢個唯物主義咧嚇、啊，共產主義嚇、啊，共產黨講唯物主義嘅情況咧，就變成啊視人如物啊嘛！啊，咁樣咧就係、是對呢、這個啊民族文化精神咧，係作出一個全面嘅否定啊呢、這個。咁所以由宋明理學發展到共產主義咧，其實咧就係、是、一個咧由完全正面嚇、啊、發展到嚇、啊、完全嘅否定啊啊咁樣呢一種走向咧啊，可以話咧啊一路咧向住反面咁走過去啊，咁所以咧嗰、那個方向咧，其實咧一路行到去極點嘅時候咧，自然咧。啊、就會咧翻翻轉頭嘅，自然咧就會回歸300年前嘅正道，一定會重回呢個宋明理學嘅傳統啊！咁所以咧，我哋而家睇啊中國文化嗰個發展咧嚇，啊這個、呢個咧啊其實咧啊一定咧係樂觀啊！咁樣點解咧？就係、是、咧啊嗰、那個發展咧啊由反面一路行到盡咧，自然咧就會翻翻去正面啊！這個、呢個咧係一個歷史嘅定律嚟。啊，定翻翻去正面啊！呢、這個，所以呢個咧嚇，呢300年來嚇、啊，中國文化不斷咁下降咧嚇、啊，下降到而家咧，其實真係咧低無可低嘅啦，已經嚇嚇、啊，已經好接近去到極點嘅嚇呢個啊！所以咧，應該咧嚇、啊、不久嘅將來咧嚇、啊，就會咧嚇翻翻去300年前嘅正道啊！呢、這個嚇啊， 咁當然啦，歷史嘅時間咧係幾長咧嚇，呢、這個就冇人能夠知嚇，呢、這個我哋睇唔睇到嚇，咁樣就真係好難講啦嚇呢個。但係一定會行翻翻去嚇呢、這個宋明理學嗰、那個啊尊重人嗰個方向嗰度發展啊，呢、這個中國歷史一定係向住呢個方向。咁樣我哋今日咧就講到呢度嚇，好多謝大家。